来听了这首歌曲，因为今天是立秋，哇，这一小节的音乐我们就来听秋天的歌。那刚刚呢就是很有代表的作品之一了，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千年精选集当中的天凉好个秋，来自锦绣二重唱，锦绣二重唱。在这样的节气期间呢，太阳从这个那个座运行到那个座，天气呢就是慢慢慢慢的转凉了。中国古代呢将立秋分为三候哈，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所以天气呢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了。过完了8月15的中秋节，现在呢立秋已经进入到秋天的中间了，再往后走就进入到深秋了，你就可以看到秋风扫落叶，然后天气转寒，冬天就慢慢向我们走来了。不过没有关系啊，这样的天气转凉我们不怕，不喝冰咖啡，喝热咖啡，还有暖心而又温馨的汽车音乐会，主播就是为你送咖啡哈，就是这样的霸气哈。好了，今天继续请你来喝热气腾腾的咖啡，来提提神，来温暖一下，同时来听这些好听的和秋天相关的歌曲。好了，首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到11的长假了，是不是还在想到哪儿去玩呢？到哪儿去玩呢？这样的话题哈，真是怎么说也说不完，而且说起来非常的快乐。在11的长假，你有什么特别好的推荐吗？好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一下位置，同时来推荐一下，一定不要在开车的时候玩手机哈。那你方便的时候，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也可以来互动这个话题。十一这个长假到哪儿去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首先来推荐北京周边有一个绝美的山顶洞穴。山顶洞穴是哪里呢？从这个洞穴里面望去哈，是连绵的群山和碧波荡漾的湖泊，还有水面上点缀着点点的帆影，这里就是河北保定的易水湖。哎，我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哈，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还从这个山顶洞穴里面然后望出去就能够看到碧波荡漾的湖泊，这个拍出来照片一定特别有感觉哈。那么从北京出发虽然是跨省，但是却非常的方便，疫情不是特别严重，而且呢在这个常态化的情况之下呢，在保证自己做好各个方面的防护之后，你就可以拖家带口到这里来玩了。景区大门呢就是码头，坐船整整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山脉地区，足见这个湖泊的浩渺，一望无际的碧波洗去了朝九晚五的浮躁。周末抽这么一两天的时间，看看满眼的蓝，整个心灵都会得到净化了，也给疲惫的身体来充充电吧。到了山区呢，才是整个易水湖真正的亮点所在。易水湖虽然是湖，但是呢主要是看山哈，曲曲折折的山峦之间藏着巨大的洞穴，这里不仅风景瑰丽，还特别好拍，洞中拍出去是最精华的湖山景致，根本不会出错，再加上人的剪影，可以人在那儿摆各种 pose 哈，剪影，哎呦，那晒爆朋友圈的大片就出来了。怎么样，这个剪影拍得不错吧？这种想都能想象哈，一个圆洞，然后一个人的剪影在那里，后面就是碧波荡漾一片蓝，哇。 沙山的花灯还搭在你家，你眉间如画，我浪迹天涯，为我泡杯花茶，和你有些不搭，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你腼腆一笑竟如此融洽，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你微微一笑，蝴蝶为你倾倒，凝眸几秒，不知道该更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胡六六的《浪人琵琶》，真的是好，特别适合我今天推荐的这个地方哈。《浪人琵琶》也是胡六六在近段时间流行乐坛把国风玩得很潮的作品之一了。混搭风格的这首《浪人琵琶》，音乐元素之间的融合，烘托出了这种江湖的气息，也把爱上一个人的喜悦表达得恰到好处。好了，继续来说这个国庆的长假到哪儿去玩。刚才介绍了河北保定的易水湖，来告诉大家营业时间哈，是早八点到晚上的五点半，应该是在下午的五点半。目前呢只有金坡码头开放，沿着112国道就能到了，千万不要跑到金龟码头去哈。尤其是背包客，两个码头之间开车很近，但是步行却非常远，根本你走不过去。门票的价格呢，市价是140元，在网上购票是132元，提前一天在网上预定114元，还要更加便宜，记得一定要提前预定哈。自驾是最方便的，坐车的话呢，保定和北京都有易水湖专线，不过早晨就一般哦，一般可以提前打电话给汽车站来咨询一下。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在汽车站坐车去易县，易县有轮班的班车呢，可以去易水湖的。其实说来说去，我觉得还是自驾比较好吧，咱不都有车吗？汽车音乐会，开着咱家的爱车，带着咱家的爱人，走吧。这个十一，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好音乐，您怎能错过？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说着爱情的不一样、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 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你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 那是秋分呢，我们就来听秋天的歌。哎，秋天真的是越来越凉了。2021年9月23号，我们将迎来国庆的长假。但是按照我们以往经验，在北京哈，过完国庆节之后，天气就真的凉了，早晚就要加外套了。然后到了11月份，就会秋风扫落叶，慢慢的深秋哈，冬天慢慢就要来到了。今天是秋分这样的节气。是不是前面我说错了，说今天是立秋，抱歉，今天是秋分啊，可不是立秋。好了，刚刚我们听到了张杰的《秋天的童话》，我们就继续来听和秋天有关系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经典了，还记得周星驰的电影《国产007》当中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吗？周星驰叼着烟，一袭白衣，弹着钢琴，温婉地唱出了李香兰。原本要暗杀他的袁咏仪放下枪口，这绝对是周星驰电影当中最难忘的镜头之一了。当时耳畔回荡的就是这首歌《秋意浓》。 一杯酒，情绪万种，季节离别多，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缘字缘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啊，不怕我孤独，只怕你寂寞，无处说。

时候最爱你，最爱你。刚刚是腾丁和龙宽九段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哈，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好了，稍后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徐怀钰《向前冲》。 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 第九位，杨坤《牧马人》。 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追随着迁徙的草场。 第八位，好妹妹，五月的你。 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 第七位，李琦，一辈子的孤单。 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该怎么办。 新月沉浮，音却失听，休闲少女。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美。 掌声鼓励。最近呢，在某某的平台哈，很多朋友把这一首《向前冲》编成了一段燃脂操，动感的节奏，复古回潮的歌词，让很多80后的朋友热血沸腾啊！音乐无孔不入，就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开始一次燃脂训练课吧。北京时间9:35:32，来，此时此刻一起来做操，来，一二一二。左右左右，燃脂燃脂，燃烧我的卡路里。什么？上周第15名的歌曲，本周上升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位的歌曲，徐怀钰《向前冲》。哎，瘦子往前走，其他的人往后撤，往后撤。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继续向前冲。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也许曾经驻唱酒吧的缘故，让这样。男子汉杨坤有着丰富的 live 经验，现在唱功也是一流，但是唱来唱去还是更加喜欢自己家乡那种策马扬鞭的感觉。驰骋在草原，一首牧马人给所有正在打拼的朋友来鼓励加油了。甚至这样的音乐会让你瞬间联想到许巍神似说走就走，有缘相见不亏不欠。 风吹过草里见牛羊，无论累而泥土都在响，一挥手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家就在奔驰马背上，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北方双雕刻的脸庞，种种生就有的沧桑，迁徙着草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牧马人还在流浪，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马头前对着月亮，没人知道他的忧伤， 那是我身修就可及的天堂，天堂，天堂，天堂，又像风一样，那是我身修就可及的天堂，天堂，天堂，天堂，又像风一样，那是我身修就可及的天堂，天堂，天堂，天堂， 去的故乡吗？当然可以回去了。其实作为自己的身体而言，是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但是心灵来讲呢，好像就觉得离自己的故乡啊，乡土之情是越来越远了。所以呢，每逢佳节倍思亲。哎，中秋节有没有回去和家人团聚呢？哎，这首思乡情结蛮高的歌曲哈，哎，这个亲情度很高的一首歌曲。杨坤牧马人也是他的招牌作品之一了，很有名的一首作品哈。下到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九位。好了，接下来我们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喜欢看你认真的表情，在下午三点的自习室里。我喜欢看你傻笑的表情，粉红的嘴唇像一片风景。你说你喜欢夜空的流星，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青春的钥匙，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喜欢夜空的流星，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能不能让我做你的朋友，拥有你的快乐和忧愁？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青春的钥匙。你微笑的样子像五月的天空，花儿都比不上你的笑容。你淡淡的忧愁像五月的云朵，被温暖的风吹走。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闪躲。你满怀的快乐像五月的种子，收藏青春的钥匙，收藏青春的钥匙，收藏青春的钥匙。 听好妹妹乐队的音乐，总能感受到人生冷暖，阴晴圆缺。这首《五月的你》在秦昊和张小厚的嗓音当中是那么温暖和通透。歌词当中写道：“你年轻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躲闪。”爱你人的手法让这首轻快而又悠扬的小品多了一份人文的气息在其中。好妹妹乐队《五月的你》，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的歌曲。好了，赶快来围观。刚刚在家族群当中还发了一张我在直播间的自拍照，今天特意打扮了一下，因为知道前面早会有视频，然后露了一小脸。有没有人看到我？我还特别卖力了，做了一个舞蹈的动作，和郭鹏，他叫郭 PD 是吗？跟他一起来对了一个舞蹈动作哈，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 pose？ 好了，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有越多的时间，就越觉得不总是孤单，过着孤单的日子，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有的爱犹豫不决，还在想他就离开，我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我烦意乱，就算没有人作伴、哦、自由和落寞之间怎么换算，我独自走在街上看着天空，找不到答案，我没有答案。 生如夏花，今天是不是又踩到你的歌单？很好听的歌曲，这是李琦翻唱奶茶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已经逗留数周的时间了。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七位，《一辈子的孤单》。好了，看看欢乐咖啡时光啊，我很喜欢这条信息哈，加精加精。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他说昨晚开车看着大圆月，刚刚听着汽车音乐会播放秋意浓，太有感触了，满满的情境。是啊，我们首首都是好歌，首首都是经典，就在北京音乐广播，记住这个门牌号码很重要，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刚这首歌曲，特别是那个声音，是不是一下把你的耳朵叫醒了啊？那样的声音吗？来自 Maroon 5魔力红乐队的这首 Sunday Morning。可以说这是摇滚乐，确切的讲应该是新灵魂摇滚乐，源自于他们的精选集当中。他们也是被一位经纪人慧眼识珠哈，开始走向大红大紫。Sunday Morning。好，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一个好好的天气就是开始了，在好音乐当中拉开了大幕。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天，你是谁？好了，我要挑选一位听众朋友送咖啡了哈，很快我们的咖啡专员会马上把咖啡送到您的府上，或者送到您的 office 办公室当中，也让其他的朋友来 surprise 一下啊。来，秋分这一天喝上暖暖的咖啡，是不是永远都会记得啊？在这样渐渐转寒的天气，在这样的时节，还有汽车音乐会的暖心音乐相伴哦。我是腾斌。好了，今天2020年9月23号，限号是4和9。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你会发现有很多汽车尾部有一些英文的标志，这些标志你看懂了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现在有很多的车型都会在车的尾部有一些英文字母的标志哈，很多人都奇怪，哎，这什么意思？加 L 什么意思啊 ？GT 什么意思 ？S 什么意思啊？好，我就来告诉你一下哈，来普及下知识，所有的这个汽车小白听好了。呵呵，由于汽车市场的这个后排空间逐渐增大，很多车企针对中国的消费者推出了长轴版车型，这是有不错的市场响应的。而车型后缀的 L 就表示这款车型是加长轴距身份的。一般情况之下，加长轴距车型后排的空间呢，要比标准轴距车型要好上不少哈，就是加长了，后排空间就感觉很舒服，空间很大。再有就是你看到后面呢，汽车后面尾部还有这个 GT 的标志，什么意思呢？除了 L 后缀之外，大家也看到过 GT 这样后缀的车型。由于 GT 的车型需要兼顾流畅的车身设计，而对于跑车的车型来说，如果拥有 GT 后缀，就证明这个车型在追求运动性能之余，依然还有不错的长途行驶的舒适性，就是兼顾的哈。 GT 就这个意思。还有就是会看到 ABS 这样的标志，什么意思呢？ ABS 是制动防抱死系统的简称，这个英文标志大多数出现在老款的轿车，还有大巴货车等等商用车上。作用呢，就是驾驶员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系统可以防止车轮抱死，缩短刹车距离，目的呢就是在这个增加安全系数哈。目前主流乘用车上都已经成为标配了 ABS。 除此之外呢，还会看到 ESP 啊、 ESC 啊、 DSC 等等，这是配备了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的车型，当车辆在紧急变线或者暴力驾驶突破车辆极限的时候啊，开不了，最高时速240，我开个250，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呢就会通知对单侧车轮实施制动，防止车辆的进一步失控。目前也比较常见哈，厂家基本不再拿出来做宣传了，就是说司空见惯了，没什么可说的，不值得一提啊。ESP 啊、 ESC 啊、还有 DSC 等等等等。好了，还有很多的标志啊，比如说 T 啊，还有 VVT 啊、 CVVT 啊、还有 CDI 啊、 CGI 啊、还有 GDI 啊等等，都是什么意思呢？以后再来给你做介绍吧。又卖关子。好了，第一杯咖啡是谁呢？赶紧在听天聊天室当中来悄悄话的方式把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吧。来进入先下载听听啊版，然后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今天是秋分呢，我们就来听秋天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大家恐怕并不陌生，一提到秋天就会想到王强的这首很悲伤的歌，撕心裂肺的唱道：秋天不回来。好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北京时间10:1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好了，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你会说赛车离我们太遥远了，其实并不远哦。那在武汉的江汉大学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院，叫做中国赛车学院，把兴趣变成职业，说的应当就是这样的大学专业了哈。在中国赛车学院，国内高校的首个模拟赛车电竞实验室，14台赛车模拟器分别针对国内电竞赛车赛事、世界级的电竞赛车赛事和用于科研三个级别。那学院的专业核心课程呢，有赛车文化、赛车赛事经营与管理、赛车场馆管理、卡丁车驾驶、越野车以及拉力赛驾驶等等。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模拟赛车电竞实验室的训练之外，学院还设置了专业教学、赛车赛事实训基地等等，包括武汉市经济开发区的 WSK、 白沙洲的 ZS 场、江夏的越野场等，都可以供学生使用哦。还挺感兴趣的，还有这样的专业，这样的大学啊，赶快去一下。喜欢赛车的朋友，计划走起吧，这个怎么走，去看一下嘛。来自加拿大，来努力考上赛车大学。好了，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周深的《生而未饮》，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90专辑2020年8月推出，是永斌的一张大玩复古风的音乐作品，当然也是致敬的一张大碟。作为这张 EP 的第二支主打单曲，异类呢让所有认识永斌的人都是大呼吃惊，感觉他的音乐又发生了变化。哎，确实永斌啊 Run Bing 永远都格格不入，但他永远尝试着用音乐认识世界，改变世界。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这个时段最后来带出这首很好听的藤棉，跟着他一起唱吧。不过我们听到的又是新的版本，来自刘瑞琪的版本。 盼望长大的童年，上面黑板上老师的风

and rusting in the rubble, running to a fame. Need a brand new coat of paint. I found myself in trouble, thinking about what ain't never gonna be a saint. 很长的一首作品，一首大不同的作品，将近六分钟的音乐，来自 Coldplay 的这首《催眠》，有没有感觉真的有那种催眠的感觉？迷幻电音吗？这也算是他们一点另类的音乐哈，有那么一点另类的感觉。2017年三月发行，恰好是主唱的生日，当天对于歌迷和主唱本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礼物了。好了，北京时间10:36:5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万芳，一切如新。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庆幸你并不曾离开。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Hen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好了，替生活新方式，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啊，生活新方式来替你送出了这杯咖啡，今天还额外加了一个甜甜圈呢，来送给李雪哈、啊，幼儿园的老师，刚才给他打电话了，我是特别怕这种尴尬的情况发生，大家都很调皮哈、啊，很淘气，然后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就不告诉他，然后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会儿这个外卖专送就给我打电话了，很委屈的样子，为什么你留了电话，然后我好心好意给他送咖啡，他说我没有订咖啡呀、啊，走开走开。然后每次就给你们留的这个电话打过去哈、啊，跟他们解释一番，他们说哦哦是吗？谢谢谢谢。然后我们的专员才能顺顺利利的把这杯咖啡送到他们的手中。好了，今天的咖啡慢慢去享用吧，享用吧。秋分的第一杯咖啡，再加一个甜甜圈。好了，今天汽车音乐会最后的收工歌交给许嵩来带来这首歌曲。咦，许嵩。说着说着电话就来了，是不是咖啡来了？听到了电话铃声哦，许嵩。如果当时， 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我知道爱要走难阻挠，反正不是我的，我也不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谁的耳边总有句句在萦绕，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还笑那滔滔弹幕成小乔，天灰了雨坠了，视线呀模糊了，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爱走了心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我为你唱最后的孤摇， 红雨飘不分季了，回忆怎么写，